乔家就估计郭林出门除了天台也没其他地方能待了。乔简去写作业之后，他就出门来找人，几乎没有任何犹豫，径直就摸上了阳台。他开门的时候，靠在边上抽烟的男人回头看了他一眼，也不意外。乔家被看了这一眼，也懒得往前走了，干脆倚着门。 你现在不止霸占我家，连我私人放松的空间都不放过了？ 这个地方又没写你乔爷专用，所谓不问自取即为盗，你这简直是比明抢还夸张。 操，少给我整你那套啊。 不就比他多念了2年书，多懂了几条法律，犯得上有事没事都拿出来晒吗？郭林扬眉一笑，摇了摇头，又把视线转了回去。这反应，乔家知道自己没看错，郭林肯定是心里有事儿。虽然郭警官忧国忧民惯了，谁家鸡下蛋，谁家猪生崽儿，都免不了操好几天的心，但是这种烦字写在脸上的情况依然是不怎么多见。印象里，上次看见郭林坐立不安，大概是耿伟被抓的时候。明面上这人是冷静的跟假的一样，实际上躺平都合不上眼。难得发挥一下为数不多的好奇心，乔家走过去拍了拍郭林的肩膀。 警官，怎么一个人上来卖弄孤独啊？ 说完觉得诚意不够，又补了一句。 说出来给哥哥听听，哥哥罩你。 我想把家里那套房子做个贷款。 郭林这话接得莫名其妙的，以至于乔家根本没搞清楚他们两个人的话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。他皱了皱眉。 我发觉你心情一差就不说人话呀。 我想做一个抵押贷款，然后弄些钱出来给你开个小店。 这句乔家听懂了，不过他愣神两分钟之后直接回了一句。 你有毛病啊。 平白无故的，他干嘛要抵押了自己的房子给他开店？郭林表情倒是挺淡定。 这次我回去会申请调动，离开缉毒这一块。队里除了耿伟，没人知道你是我的线人，他肯定不会出卖你，所以回头想个办法甩开暴风吧。老是这么下去也不是个事儿。 不做缉毒了，那你做什么？扫黄？ 调动到地方吧。 人都是往高处走，你这倒好，不图往上走还往下出溜。郭林，你脑子是真有毛病吧？ 乔家有点动气了。这一天多，郭林要死不活耷拉着一张脸，最后就想出了这么个结果。而且他什么意思？这是安排后事，还是要包养小白脸？就算他郭林想包，还要看他乔家愿不愿意被个只能请得起米线的破警察包呢。一脸不爽，乔家瞪了郭林一眼。 不就是停职而已吗？你有必要连你本行都不做了吗？幸亏你没说，干脆辞职了去卖保险，不然我怕我忍不住一脚把你从这踹下去。 说完，乔家比了个踹人的动作。 哎呀，你除了做警察还会干嘛呀？ 郭林这种人就是典型的除了捉贼没有特长。然而郭林只是很平淡地回头看他一眼。 耿伟有一句话说的没错，继续干下去，迟早有一天我得亲自抓你。 乔家这次结结实实地愣住了。虽说两人的身份和立场是从一开始就再清楚不过的事儿，但是郭林这么完全不拐弯抹角地说出口，还是带着几分让人愤怒的残忍。他皱着眉想开口，但是半天挤不出一个字儿。话说到这份上，那就是无话可说了。他乔家是什么样的人谁都知道，他没本事让以前的事儿都消失不见，也没办法承诺明天之后他就瞬间洗白变成个好人了。但是他更不可能开口让郭林到了那一天不抓自己。有些人从走错的那一天开始，就注定了要站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。活到现在，第一次乔家稍微有点后悔，甚至是有点怨恨。人这一辈子是没有那么多的如果的，但他还是忍不住去想。 如果当年他父亲不选择自杀，他母亲不选择离开，现在的乔家是不是会完全不一样呢？至少他不用因为生活这么可笑的理由而选择走上这条路，那样他也不会觉得现在跟郭林说两句对话的自己如此的窝囊。心头涌上一股烦躁，乔家觉得自己根本多余走上来，他转身要走，却被郭林一把拦住。 我可以不做缉毒警，甚至可以不做警察，但是我不能看着你一路走到牢里。乔家，你还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一句话，你未来的路还没有走死，你还有的选。 只是看乔家自己愿意不愿意。乔家抬头看着郭林，过了很久才冷冷地扬起嘴角。 你以为你演戏呢？说的挺容易。无论是你对我爸，对我妈，对着暴风，从头到尾我就没有选择权。我不是你郭警官，还可以选到底要不要穿你那身制服。我乔家是小混混，是黑社会，这辈子就是这个角色了，你改变不了，我也改变不了，所以把你那套大道理省省，你没法度化我了，趁早死心。 说完乔家就要走，但郭林抓着他胳膊的手依然不肯松，睁了两下没睁开，乔家的脸色开始沉了。 我操，你他妈真的以为被我睡了你就成我上帝了？还给我开店，我凭什么要拿你的钱开店？你做这些事不觉得多余啊？啊！我告诉你郭林，我乔家不是什么知恩图报的人，你别搞这么多事儿。我现在明白着告诉你，我没有良心，只有狼心狗肺，不想最后死得很难看，你趁早离我远点。 郭林依然只是拽着他不松手，乔家急了，一拳直接挥出去，逼得郭林不得不放开他的胳膊。但是就算如此，他也依然是站在乔家对面，大有今天死不让步的架势。 郭林，你做这么多到底图什么？ 这句话这两天乔家问了好几遍了，但是每一次郭林都是沉默以对，只有这次他明明白白地回答了乔家。 我不想跟你就这么算了。 这就是他想了这么多天想出的结果，他跟乔家之间他不想就这么算了。在乔家这儿活了将近30年的人生哲学里，与人关系走得太近纯粹是一种负担。有了所谓熟人的关系，你就要顾虑到对方的立场、利益、生死，甚至是心情，做起事来未免束手束脚，说话都没那么痛快。所以他一直很懂得明哲保身，从不轻易把自己卷到别人的生活里。而他跟郭林根本是被动的意外。仔细想想，他觉得这一切都发生得很诡异。郭林身为一个警察，明明做事应该是很好预估的一个人，偏偏无论是说话和做事都毫无逻辑，所以他每次都被搞得措手不及。 医院那次事，仓库那次事，俱乐部那次事，现在天台上也是。 妈的，你是诚心要跟我过不去吗？ 乔家觉得很火大，还什么不想这么算了，那他郭林要怎么算？他们两个这样的身份立场不算能怎么样？本想劈头盖脸把眼前这个警察狠狠骂一顿直到骂醒为止，但那么多话堵在胸口竟然挤不出一个音。乔家眼睛都恨红了，瞪了郭林半天转头就走。